当中一颗，石头大这么多，感激天生这个我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根据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介绍，未来十天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扩散条件总体一般。今年长安区将在43个街乡建设57个全要素小区，集中解决小区停车与交通、公共广场维护、功能设施建设、安全管理、垃圾分类等难题。周末在本市的许多街巷社区，普通居民、回社区报到的党员、志愿者拿起扫帚夹子，共同清理环境，扮靓家园。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，在今年4月10号第一阶段列车运行图调整稳妥实施的基础上，铁路部门拟从今年7月1号起实施第二阶段列车运行图调整。2018年学龄人口信息采集平台5月7号开放，信息采集平台开放时间为5月7号到5月31号。西城区手帕口铁路道口将进行平改立工程站造施工。2018年5月7号至2018年6月15号期间，手帕口铁路平交道口禁止通行。昨天下午17点23分，在青海玉树州秤多县发生5.3级地震，震源深度9000米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报告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在国内，那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邓丽君一唱红遍了大江南北。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并非是邓丽君，而是40年代出生的女歌手陈芬兰。如今一提到这首歌，我们脑海里回荡的仿佛就只有邓丽君那柔美的声线，听着歌声缓缓流入耳畔，如沐月光的清辉，情景自然的呈现。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轻轻地

人的一生会遇上千千万万的人，于这千千万万人之中，有忘不了的回忆，有留不住的过客，也有暖不热的人心。但是别纠缠，别失望，你要相信心疼你的人会坚定不移的守护，不在乎你的人转身便消失在人海了。一辈子太长，找一个心爱你的人在一起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集团 CEO 马云： 我认为真正的大企业不是看市值有多大，而是担当有多大；不是看市场份额有多大，而是看是否掌握了核心和关键的技术。市场份额牛，

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2018年乒乓球世界团体锦标赛女团决赛中，中国队以3-1战胜日本队，夺得冠军。四大商业银行北京分行将上调首套房贷利率，将最低利率由央行基准利率的1.05倍上调为1.1倍。2018年国际田联世界竞走团体锦标赛6号在江苏太仓收官，中国队以6金4银2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榜首。本市开始调整机动车停车场计时收费有关政策。今年九六九提醒各位小客车车主，19点以后，北京任何地区夜间占道停车不满2小时，不要再交停车费。在桃花盛开的季节，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正在举行，活动持续到5月31号。故宫将和东城区深度合作，在前门王府井、隆福寺等地区建设展馆，打造大故宫文化圈。市食药监局将首次采取神秘买家制度，对网上自制饮品的外卖进行抽检，根据抽检结果将下线问题外卖店铺，并依据食品安全法进行处罚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记忆中的声音，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。岁月留声机。 爱国歌手张敏敏是靠着翻唱起家的。出道之前的张敏敏是一家电子表工厂的工人，在香港是粤语歌曲的天下，而张敏敏唱的是国语歌，加之她又是一名新人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制作人。为了能够顺利发展，张敏敏开始自己想出路。当时台湾歌手唱的是国语歌，于是张敏敏翻唱了刘文正的歌曲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、《乡间的小路》等等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敏敏《乡间的小路》。 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。哼，把锄头在肩上，暮同的歌声在荡漾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一些在脸上，哼一曲乡居小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。